漫天的身影飞出，全朝着孙祥的这战斗法师身上扑。孙祥也果然是个高手，就这样还能照下两下。但是抓紧时机动手的绝不只是毁人不倦一个，前方隔海又在准备新的法术了。斩楼兰的狂剑士提着剑已经劈了过来，叶希的柔道已经看准了孙祥可能落位的地方去准备抓取了。而叶修的君莫笑呢，此时挥舞着手中的千机伞，却是在用牧师的技能给几个人做恢复。而真正的牧师千叶离若此时却又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孙祥已经快疯了，区区一般杂草居然是打得自己毫无还手之力吗？孙祥的视角一转，不巧倒是看到房顶上刘浩的魔剑士居然就傻站在那里当观众。 刘浩，你在干嘛？ 孙祥怒道。 哦，你需要帮手啊？ 叶修倒是搭了他的话。电脑前的孙祥脸色铁青，顿时一言不发起来。需要人帮忙这种话让他觉得很难启齿。 没关系，叫吧，我们人多欺负人少嘛，叫帮手也不寒碜。 孙祥咬牙再不开口，甚至连看也不朝刘浩那边看一眼，只是死命地抵抗着这一圈人对他接连不断的攻击。房顶上的刘浩此时也是纠结万分，要帮忙他早就可以出手了，他这不是就是在纠结吗？在他看来，今天已经是灾了，连孙祥都在对方的围攻下被折腾得这么狼狈，自己出手又能怎样？能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吗？不能，自己下去只能是多一个狼狈罢了。自己来是为了踩叶秋，看他狼狈，而不是想被踩被狼狈的。明知是要被踩的局面还要送上去让人踩，这又是何必？可是不上去，这孙祥眼看不知，结果肯定会对他极其不满，这好像也是大大的不妙。刘浩可是没想到叫上孙祥反而是给自己造了这么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现在上去会被叶秋踩，现在不上去以后恐怕会被孙祥踩，被谁踩这是个问题，也是现在要让刘浩抉择的问题。有没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刘浩一边观察着下边的局面，一边不甘地想着。下边孙祥的战斗法师被几人围着，没有合击，却是你一下我一下的连续攻击。作为职业，刘浩当然很清楚，只有靠团队合力打出的连击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连击。这句话好熟啊，脑子里蹦出这句话后，刘浩情不自禁地又生出这么一个念头，但接下来立刻又咬牙，可不熟吗？只是叶秋以前还在家事时经常和他们说到的，而现在孙祥正是被这样的团队连击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好在这团队显然还没有达到天衣无缝的默契，孙祥还可以见缝插针地支撑到现在。但是这也就是孙祥，没他这么彪悍的操作，换个一般人上来早已经不知道死多少回了，而孙祥能做到的也就是支撑，他找不到反击机会。自己下去改变不了局面，但或许可以和孙祥合力杀出包围。刘浩心中如此想着，但他忍不住又要担心，以孙祥那高傲的性子落荒而逃，他会愿意吗？尤其是被这么一帮他完全瞧不起的人打跑。不过打跑是丢人，打死一样也是丢人，这一点他应该看得清楚吧。刘浩心中显然已经有所偏待，他还是更看重和新队长搞好关系，毕竟这关系他未来的利益。其实在上次为了刷副本坏了心情坏了状态导致战队溃败，他被千夫所指之后，他就已经下过决心 要把叶秋当成业余的调剂，自己工作的重心绝不应该放在叶秋身上。只不过现在叶秋俨然有重新成为他们竞争者的趋势，打击叶秋成了公司兼顾的事情，他才又开始插手。不然早像之前一样甩给陈叶辉就不怎么搭理了。此时飞快地权衡了一番后，刘浩决定还是要冒这个险，哪怕是被踩，那是跟着孙翔一起被踩，同甘共苦，建立阶级友谊，被踩的也有价值。甚至或许有机会突围的话，自己为了掩护他牺牲一下，这样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选择呀。这刘浩越想越是冷静，渐渐的竟然是从被踩中捕捉到了可能的利益。这一来也就不再有什么犹豫了，刘浩立即出手，挥剑吟唱，就开始放波动阵。结果枪声几乎是和他挥剑同时的，刚刚开始的吟唱独条立即被打断，下边的君莫笑千机散口冒着烟。孙翔现在是被几人围着练手了，君莫笑根本就没参与攻击。叶修一边指挥几人的节奏，一边时不时用一下回复术，再有就是注意着房顶上的刘浩，一看这家伙要出手，立刻就是一枪。刘浩知道强攻也占不到便宜，于是又一次走迂回路线，跑到房另一头跳了下来，冲进了空屋。本想站在窗里就朝外放点波动阵的，结果跑到窗边一看，靠，窗里可以攻击到的角度连个鬼影都没有。对方好像早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把战场拉到了一边，想从窗里攻击成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无奈刘浩只好跳出窗去，果然这一出来就见一堆人正在一边热闹呢。刘浩连忙让他的魔剑士冲上，一个冰霜波动剑卷了出去，地上一道就被铺上了冰晶，不大会儿就已经爬到了那边斩楼兰的身后。刘浩这出手也没太讲究，反正这边一圈人围着孙翔折腾，随便攻击哪个都有可能制造出突围的机会。果然这冰霜波动剑卷到，斩楼兰也不得不躲一下，四人连续的攻击因为这一变故立刻就被中断。孙翔顿时精神一振，抽到机会连忙就是一记天机斜滑了出去。 退！ 叶修的提示却比他的招式更快地叫了出来。毁人不倦叶希早已经跳开，至于另一位是前方隔海，元素法师本来就不会贴身攻击。这一下空间大乱，孙翔的战斗法师一下就冲了出来，追着毁人不倦就又是一个龙牙捅了过去。刘浩一看，果然不出他所料，这孙翔压根就没想着要跑，因为他们这些职业选手不会在意这角色的经验和装备，他们在意的只是胜负，被打跑是输，被打死一样是输，对于他们而已没有区别。刘浩此时心中却是已经有了计较，很是神勇地冲进战团，一个地裂波动剑把斩楼兰的狂剑士推开，一边说着， 这次咱们大意了，先撤吧，重振队伍再来。 很普通的一句场面话，但在这个时候作用可是相当微妙，一来指出了有些大意，算是给了一个孙翔一个台阶，二来重振队伍再来，暗示现在还没算完，胜负还没有分出来。结果孙翔却是吭声，依然抓着刘浩冲进抢出的机会猛攻，追着毁人不倦不罢休。 快走吧，我掩护你。 刘浩这时其实也不太在意孙翔走不走了，连忙先把自己舍生取义的态度表现一下。 哼，没这个必要。 孙翔突然冷哼一声，攻击越发猛烈，攻击已经不止对着毁人不倦，斩楼兰和叶希也被他照顾到。前方隔海的元素法师有点远，但刘浩也不能干站着不是， 连忙很识趣的就去阻挠前方隔海的法术攻击。孙祥之前被围，操作基本都是用在招架躲避上了，狼狈不堪。身上那些魔法炫纹的效果早就失去了。此时得了刘浩抢出的机会，一波攻击下来，各种炫纹状态重新加深。与此同时，身上更是浮起了一抹淡金色的光芒。战斗法师的攻击突然开始提速，伤害也猛然开始加强。 这是 刘浩看到，都是先怔了一下。 你们没有想到吧？ 孙祥很是得意，连续不断的攻击接连从毁人不倦、斩楼兰、叶希三人身上讨到便宜。叶修的君莫笑不停地忙碌着回复。 是斗者意志， 刘浩叫了出来。毁人不倦这时倒是纳闷了一下，斗者意志，战斗法师的觉醒技能，哪个战斗法师不会啊？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毁人不倦纳闷，显然是因为他完全不熟悉职业拳。斗者意志出现的一瞬，叶修和刘浩都是瞬间明白了孙祥为什么突然这么自信而又得意。斩楼兰他们虽然还不是职业选手，但从有了这样的决心开始，当然就很关心职业方面的很多事。尤其是他们的队伍中就有小北是使用战斗法师，他们反应是稍慢了点，但随即也明白孙祥为什么此时会突然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来劲起来。因为斗者意志这个技能在如今的职业赛场上已经是个积累，因为斗者意志的前置要求是需要连击数，满界第七阶段的状态固然是可怕，但是120次的连击要求更是变态。在职业场上别说120届了，就是第一届的10连击都不是那么容易打出的。单对单中不容易，团队赛里就更不容易了。在高节奏的职业联赛上拼出斗者意志来决胜负，这是起初是一种战斗法师的战斗选择。但在现在，这个战术意图被认为太死板，太容易被人打破，所以斗者意志在职业圈里已经沦为完全不被重视的技能。绝大多数的职业战斗法师都只是觉醒时系统直接附送的一阶，而后就不会在这个技能上有任何投入。而在网游里就不一样了，网游里是有 PVE 的，面对一堆小怪，战斗法师推出高阶的斗者意志要容易很多。靠着这个技能，战斗法师从来都是 PVE 中的主力输出职业之一，所以作为网游玩家，斗者意志是肯定要加到满界的技能。公会养的野号用途多样，不会像职业圈的角色只考虑赛场方面的用途，斗者意志也通常都像是正常人一样会加满。所以孙祥此时手中的这个战斗法师是一个不同于职业圈的战斗法师，拥有高阶的斗者意志。孙祥所说的没想到就是指这一点，因为他利用这个战斗法师面对实力上明显还是差着不少的斩楼兰，这些人完全可以连出高阶的斗者意志。从他的战斗法师身上出来斗者意志的淡金光晕后，很快他已经利用三个近战目标将他的斗者意志推到了第二阶段。他的攻击还没有终止，他迅速在三人身上找着连击，三个目标，三个在技术意识上都和他有很大差距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并不太难。第三阶段，斗者意志的光晕越来越明亮耀远，孙祥的攻速、移动和攻击力都在不断提升，毁人不倦三个应付越来越是吃力。月修只是低阶技能的牧师，恢复起来也是越来越感觉照顾不到。 斗者意志还是很爽的技能嘛， 只是实战中真的很难机会用到，幸亏今天遇到你们这只杂草。 孙翔得意地叫嚣着，斗者意志已经被他推到了第四阶段，以一敌三的他根本不落下风，就这样连续的攻击造成的输出已经不轻。那边前方隔海被刘浩缠上，要不是时不时得到叶修策应，恐怕早已经要挂。刘浩这一下是喜出望外，照现在这情况来看，他们两个人竟然还能反败为胜。 注意补充， 刘浩叫了一声。孙翔和刘浩这样以二敌众，消耗自然是要大一些，但是对于职业选手而言，续航是很基础的要注意的东西。加上现在是网游里，药剂没有任何限制，这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刘浩就是看孙翔打得这么嚣张跋扈，有些担心这家伙嗨过头，把这么基本的东西都给忘掉了。 还用你说？ 结果孙翔很是蔑视地回了一句。刘浩郁闷，也只能忍了，因为这是他预见的结果内。孙翔如果真忘了，大概会不吭声地注意起来，这不是没忘吗？当然会鄙视刘浩了。作为职业选手，这种提醒真的好幼稚。 先退一退吧。 展楼兰终于忍不住提出战术建议了。斗者意志，只要连击一段就会停留在这一阶段，而后再打出攻击就开始从头计算。所以斗者意志也是挺麻烦的技能，经常自己把自己好容易打出来的状态给洗掉。就是这样诸多麻烦，才在职业圈中沦为了不被看重的鸡肋技能。展楼兰他们三个这样一直缠斗，结果却是成了送连击的靶子。三人往那一围，总会被孙翔找到一个适合他准确攻击的。此时退上一退，只要能闪掉一击，都可以阻止他的斗者意志继续提升上去。斗者意志本来就挺容易被破解的，但是他们的指挥叶修一直没有发话，他们只好继续坚持。而现在孙翔的斗者意志已经被推到了第五阶段， 2.5 的攻速提升， 10% 的移动提升， 110 点的力量。从纸面上来看似乎并不变态，但是要知道得到这些优势的是远比他们三人都要强大的孙翔这样的全明星选手。三人甚至都不用去看对方身上金色光晕的浓淡，因为只要一提升一界，他们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对方又强大了一分。轻微的优势在职业大神的手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大。 退？你以为你们还能退啊？你知道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活着，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退。如果退开，我随便选一个为目标，都可以瞬息击杀在场。 孙翔得意地说着。展楼兰心下一凛，立刻也有些明白孙翔这话倒不全是在恐吓。战斗法师本身就拥有无属性炫门加持的移动速度，现在又有斗者意志，他们三个无论怎么退也总有一个可以被对方轻松捕捉。一个对一个，对方的连击非但不会中断，而且可以更集中输出在一个人身上。这时候再去援救，那也无非就是回到现在这三对一的老路上，又有什么区别？